去阳光，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。 牵着我的手，一同前行。 为你是我的 愿，他在皇宫梦想情人。 尘缘里待领着君尊的相思，割不断情，金怕惊，莫不是放情心内怀与恨。 Yeah.